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4集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休息室的门不是防盗门，汪老大也是心急，使出了自己300%的力量，一脚就踹开了门。颜夕一心都扑在音乐上，灵感来了基本都不会睡，直到写出了自己想要写的词曲才会停下来。也因为如此，颜夕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这个习惯，在他写完词曲后都会等着他休息好从休息室出来。尤其汪老大对颜夕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当作亲生儿子来对待了。一般颜夕休息他比任何人都看重，这回竟然在颜夕刚睡没多久就踹门。跟在经纪人身后的工作人员跟着进去，没有见过经纪人这个状态的几个工作人员神色慌张了起来。 汪老大，出了什么大事？ 汪老大没有时间回答，踹开门之后就绕到里屋的卧室，里屋只有一张床。汪老大踹门那么大的响声，颜夕就算睡得再死也听到了。他此时正坐在床上，头微微低着。听到人进来，他略微抬头，露出了略显青黑的眼底，还有凌乱的呆毛。 怎么了？ 他往后面靠了靠，看向汪老大，声音懒洋洋的，精神明显不振。 你还睡得着？ 汪老大急匆匆地走到他的面前。 快看微博。 微博怎么了？ 颜夕在床边找了找，没有看到自己的手机。 我手机应该在外面。 汪老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再不看微博，你爸爸都要被人给骂死了。 一说完，颜夕本来懒洋洋的动作一顿，他猛地抬头看向汪老大，疲惫的脸瞬间清醒，手上的被子一掀，连外套都没有拿，直接跑到外面去找手机了。原本斯文俊雅一心只为音乐的少年忽然变成了这样，汪老大身后跟着的几个音乐室的工作人员愣了愣，而原本急到不行的汪老大却忽然淡定了。他伸手整了整因为奔跑而凌乱的发型还有衣服。 汪老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忽然又不急了？ 几个人望向汪老大，汪老大侧头看了问话的人一眼，忽然笑了，看起来心情挺好的。 哼，这会儿该急的应该不是我，是颜夕了。娱乐圈将有一场大地震。 大地震？这会有一场什么样的大地震呢？汪老大在娱乐圈算得上是顶级经纪人了，连他都说的是大地震了，那这个地震一定不会响。工作人员面面相觑，忽然想起了汪老大说的微博，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打开微博翻看。汪老大正说着，兜里的手机响起，是本市的一个未知号码。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接起，手机那头是秦修成工作室的人，见电话很快就被接，秦冉那边也顿了一下，大约两三秒之后他才往墙上靠了靠，说能在表演赛上把4年前最初的曲子重新捡起来，就等于是放下了那段往事。秦冉站在走廊边站了好一会儿，看着手机好半晌，才笑了笑，重新走回实验室。自然不知道，物理实验室门外，程俊的车半个小时前就停在了这边。他没有下车，只坐在驾驶座上，眉睫垂下，低头看着手机的显示页面。归迹，作词颜夕，作曲江山易，编曲江山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